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叶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公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。桌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田在彪口打嗨声，最后再向老师表示，我无异于功名，当官当够了，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，务农为业。我这多好啊，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？周坤一想也好，我孩儿，你要真这样的话，为师我收留你。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，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，在家里头一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就这样，田代表住到师父家了。利用这几年的时间，田代表可没闲着，跟老师2次学艺。周坤呢，知道自己身体不好，一天不如一天，趁着还有3寸气在，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传授田代彪。所以这几年的功夫，花枪太保田代彪这能耐比当初又大得多得多。不管是弓刀石还是马步剑，样样都超过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跟老师在一起研究兵法，什么孙子兵法，什么战法13篇、17条禁律、54斩，攻杀战守、斗野埋伏，他看了不少的兵书啊。随着日月的消磨，田在彪越发老练了，跟当初截然不同。这是一方面，可另一方面呢，生活过得不太好啊，坐吃山空，分文不入。以前还凑合，到最近这2年，甚至连锅都掀不开了。要说这爷俩的能耐，吃口饭还困难吗？不过这2个人非常耿直，邪的不做，歪的不取，就吃这点老本儿。结果这个家过累喽，最后啊，连锅都掀不开了。周坤晚年呢，由于伤力过度，大口吐血，最后爷俩是走投无路啊。田在彪一看这怎么办呢？为了自己拖累了老师，后来一商议，说咱上北地燕京去找长茂。因为田代彪听说了朱元璋临回南京以前把长茂留到北地燕京，让他领着30000人马在这驻守，长茂跟自己处得不错，到他那儿去吃饭不成问题，弄2钱给师父治治病。就这样爷俩套了辆车，